只凭千机伞的枪形态，君莫笑是完全没能力和一枪穿云进行对射的。但是用了格林机枪这个技能后，顿时就不一样。子弹沿地扫过，一路溅起大量的垃圾，直至一枪穿云身前时才突然撩起。周泽楷早已操作着一枪穿云横身闪避，但视角里全是飞舞的垃圾。追来的子弹顿时也和这些飞起的垃圾开始了碰撞，周泽楷也同样没办法对这种不规则的轨迹进行判断。他只能如同方才的叶修一样，让一枪穿云保持移动，尽可能的离那些一团乱的轨迹远一些。两个角色不断的射击，不断的被射击命中，雪花、子弹、飞舞的垃圾，所有人目瞪口呆，谁也没想到刚刚在擂台赛中给大家呈现过一场精彩对抗的二人，转眼在团队赛中就又打出如此激烈的直接的对抗。射术，这是周泽楷所专长的技术，但是此时叶修对射击的控制却并不输给他，两个角色的对射平分秋色。电视转播还有现场的电子大屏幕纷纷给观众提供了慢放，在这将速度放慢了 N 倍的镜头下，观众们这才看到每一发子弹飞出后与空中垃圾所碰撞折向，才意识到这场激烈的对射中居然还包含着这样的技术含量。 这是压枪吗？ 潘林也是从慢放中才真正看清楚所发生的一切，却依然以十分不敢确认的口气说道。 这个， 李一博的口气中也充满了不自信，因为眼前的景象实在前所未见。所谓压枪，是利用子弹撞击的冲击力连续射击空中目标，将其准确地送往需要的落点。周泽楷就曾在表演赛中展示用压枪技巧将目标直接射杀在空中，至今还被粉丝津津乐道。当然，表演赛上做到的事儿不好拿到职业赛季上来说，至少周泽楷在正式比赛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演出，更多的则是在团队赛中利用压枪技巧来控制浮空对手的落位，和柔道选手吕不远的抓取配合可以制造相当强力的控场效果。而叶修提起压枪，那却是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人物，因为这门技术正是他所创。不过这一点听着更像是一个传说，太多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位原创者的压枪技术到底如何，因为他多年来战斗的职业一直是战斗法师，以至于现如今涌进荣耀的许多玩家粉丝压根不知道这一渊源。说压枪，他们所先想到的都是周泽楷。李一博是老一代选手出身，当然不会忘了叶修是压枪的原创者，只是眼前这样的手法，这到底算不算是压枪，他完全拿捏不准。 这个算不算是压枪我也说不准，但是我敢肯定的是，能打出这种程度的选手，压枪的技巧一定也是登峰造极。 李一博最后如此说道，听起来圆滑，却也不无道理。眼下二人的这种射击打法对精准度要求极高，而压枪技巧很重要的也是这一点，只不过相比传统意义上的压枪，两人此时的射击并不具备对统一目标的固定性，两人的子弹打得都很散乱，都在不住地和空中飞着的垃圾碎屑寻求碰撞，这或许是将压枪技巧化整为零的运用吧。李一博心下也是有点想法的，但是不敢说。叶修的比赛他已经吃够教训了，周泽楷今天也抽过他的脸，哪里还敢再多加议论。 但这样的打法叶修坚持不了多久吧？ 不是他坚持不了，而是他的角色坚持不了。 君莫笑能和一枪穿云平分秋色的互射，多亏了使用格林机枪这一技能，可技能总是有时效的，格林机枪也总有弹尽粮绝的时候。 就算角色能坚持，场面也不允许。 李博跟着又补充了一句， 因为他看到画面上江波涛的吴浪和孙翔的一叶知秋已经有所行动，两人没有再往垃圾堆上冲，而是从左右绕向叶修的退路。他俩早判断出这样的对射，君莫笑不可能一直进行，早晚要退。一左一右，两人的角色在垃圾堆旁疾驰着，上方的叶修看不到二人的行动，不间断的枪声也掩盖了二人角色的脚步声。两人飞快地抄到了君莫笑的后门，正朝当中汇合。周泽凯的一枪穿云也在此时强行压上，他也计算清楚君莫笑的格林机枪已经很快就要结束，就剩最后几发子弹了。啪！结果就在一声之后，格林机枪的射击戛然止住，叶修提前一步就让君莫笑停止了格林机枪的射击，角色飞身倒跳而出，剑出，拔刀斩，一剑扫出，却是朝地，飞扬的剑气瞬间在垃圾堆上走过一道清晰的痕迹，一道圆弧好似月牙一般将这垃圾堆的边缘挖出了一道，哗！高高堆起的垃圾顿时产生了滑坡，江波涛的吴浪和孙翔的一叶知秋一左一右正杀到这边，两人都已看到空中要从垃圾堆上飞落的君莫笑，正做好要趁他立足未稳就展开攻击的准备，谁想身边的垃圾突然倒下，劈头盖脸，脚边的垃圾也在挤压中没了过来。两人的角色挣扎着，却也没能挡住这如潮的垃圾，瞬时间竟被没过。而君莫笑就在这乱哄哄一片涌来的垃圾海中，从他们的视角里消失了。孙翔和江波涛两人接连在频道里打出问号，他们都失去了目标，而自己的角色一时间被垃圾埋得无法自拔。紧接着第三个问号也来了，周泽凯的一枪穿云飞步赶到这边时，也不见君莫笑的踪迹，视角机警地在四下旋转了一圈后一无所获。砰砰砰砰，一枪穿云立时对着的坍塌涌下的垃圾连射数枪，又是溅得一些碎屑乱飞，却也没能探出君莫笑的所在。江波涛的吴浪和孙翔的一叶知秋倒是终于从垃圾堆里扎出头来，挣扎着往外爬出。三对一，竟然还弄得如此狼狈。他们轮回的主场，结果被对手利用着废料库里的垃圾堆大做文章。三位高手伤的不是角色的血，伤的是自尊。孙翔的一叶知秋刚从垃圾堆里钻出，立即跃起半空，斗破山河，凝聚着他郁闷的一击被重重地轰在了这堆垃圾上，魔法斗气渗下爆发，整片垃圾几乎都要被翻个个。君莫笑若真藏身其下，这次肯定无处遁形，但是没有。现场的轮回粉丝都要为他们的三员大将默哀了，他们早看到叶修的君莫笑在垃圾堆倾倒的那一瞬间施展了影分身术，影分身在垃圾堆的淹没覆盖下瞬间就残碎不见了，君莫笑的真身早已感到一枪穿云冲到前绕道离开。周泽凯、孙翔、江波涛，赫赫有名的三个名字，全明星十大选手中的三位，此时面对叶修一人竟被耍得团团转。即便叶修没有和他们正面交手，只是想方设法的闪转腾挪，但是一对三的局面，叶修能做到这点就已经算是大获成功了。而三人即使没有什么损伤，在众人眼中却也不免要被挂上失败者的标签。越是轮回的死忠，越会这样觉得。但是三人却还在坚持着他的节奏。一叶知秋的斗破山河一举确定了君莫笑没有藏在那之下之后，周泽凯的一枪穿云就继续跳上前方的垃圾堆，从高处寻找君莫笑的踪迹，而江波涛和孙翔也再分左右继续追踪下去。优势的是他们，这一点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提醒，他们三人一直确信这一点，虽然目前有些狼狈，有些失败，但这一事实并未更改，只不过他们所花的时间比预期的长了不少，那么就不得不给还未赶来的另两人一些提示了。 小心狙击， 江波涛在频道里发道。 早就在小心了， 另一端方明华回道。没有在频道里收到任何情报，看到的只是那三人接连的问号，方明华和吕博远就已经意料到他们这边进行的不太顺利。按照轮回最初的计划，星星这边无论是谁多少先到了废料库，凭周泽凯、江波涛、孙翔三人都足以应对。如此一来，无论是逼对方不得不救，亦或是强行交换，他们先杀废料库这边，再回身支援方明华和吕博远那边，他们都会觉得比较有把握。但是结果，星星这边只来了一个人，叶修。再然后，他们三个人竟然迟迟没能把叶修限制住，那这可就成了叶修依托他们三的节奏，那方明华和吕博远那边可就不好应对了。思考到这种不利的可能性，方明华和吕博远早做调整，两人的角色最终竟然没有依照周泽凯他们三人角色的行动路线朝废料库这边来，而是走了个迂回，同时注意回避着烟囱的高点视角。苏沐橙没有去抢高点，两人的这一回避有些多余，但只是迂回就避开了星星的截杀。 绕路了， 方瑞从时间上做出了判断，没有再继续向前搜索。 你那边怎么样啊？能顶住打一？ 方瑞又发消息。叶秀打了一排一，意思很能顶得住。 这么厉害啊，那还要我们干嘛呀？ 方瑞说着，心下说实话也惊诧不已。那可是周泽凯、江波涛和孙翔三个人呢，叶修一人独对居然还能打出这么多一来，这牵制连队友都觉得不可思议。